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新的一周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今天这天啊，适合找点暖和的吃，适合找点之前没吃过的吃。 吓我一跳，我以为又要说火锅呢。 其实也不排斥 啊， 这天吃火锅多好、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找一大玻璃房间里边热气腾腾的，你根本看不着外边是什么，对不对？ 是一边泡脚一边吃的 吗？啊，还有这样的？ 为什么还有玻璃？ 哪家店？快告诉我。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因为18年的刚开始，我们也算是稍微的盘点一下2017年。 嗯， 但是呢，今天盘点咱们有一个主题，盘点的都是新店，刚开的店 是。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分类啊，不一定就是我只开了，就是刚刚开了半年， 有可能是比如说连锁人新开了一家， 对， 分店新开了一边， 对， 子品牌新开的，这都可以聊，没问题。 来吧，今天我们请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慢慢就熟悉的资深美食媒体人刘春雷，欢迎刘春雷。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也经常作为我们听众一直跟我们互动的啊，这个知名的美食达人洪亮亮哥。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洪亮。 这样吧，亮子 啊，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先考你一下吧。 啊， 因为前几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夏明啊，我呀，包括我们的嘉宾都分别细数了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吃过的特惊艳的，就觉得哇，真的特别好吃 啊， 哇，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 当然就是不一定是很贵的 啊， 就是丰俭是由人的，就只要觉得很惊艳，留下深刻印象都有。但是我相信你作为一位美食专家啊，吃过很多，咱们能不能归拢一下你17年吃过的在北京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饭馆？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游园惊梦。 哦，就是离我们单位 在中央广场那儿。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家店那个开业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游园惊梦。然后我在他底下评论了四个字儿：此店必火。 哦，我以为是物有所值。 为什么此店必火？是不是很好奇？ 因为他在那儿怎么说呢？因为他一个是他的价钱合适，他中午大概人均100多200。晚上如果你做包间的话，人均也就是300。但是他做的菜呢，他是淮扬菜系的，做的非常的好， 就是肯定值这个钱， 很值，非常值。 那后来你去过是吧？ 去了好几次呢。 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就说两道就行，因为他们家菜多。 一个是大黄鱼烧年糕。 就那个鱼头的那个是吗？ 不是，黄鱼，整条鱼。 哦，整条鱼。 他那个年糕是自己手打的，就是用慈禧的那种打年糕的手法打的，特别的软糯，比那个就是在市面上你买的那年糕那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个是非常惊艳的。另外一道呢是其实是他隔壁的菜，就是他游园惊梦隔壁还开了一个小馆叫竹外桃花。 啊，那也是他们家的。 对，他是做那个就是各种简餐呐、小吃的，他们家做了一道就是鸭血粉丝汤，大家都知道鸭血粉丝汤那是南京的特产，实际上他本来并不来自于南京，他是那个安徽人，去南京打工的时候把他们家乡的这道菜给带过去了，但是呢，你去不管是去哪家鸭血粉丝汤，你喝的那个汤全都是味精水，就是加了大量的味精，鲜的你不得了，然后吃完了以后就口渴的不得了，但是游园惊梦他那的那个鸭血粉丝汤是不加味精的，真的是自己熬的鸭汤，加了那个 鸭肠、鸭血啊，然后做的非常的好，而且呢，那一大碗是卖多少钱来着？32，好像是。 好像是吧？啊，挺便宜的。 反正不算贵，特别大一大海碗。 对。 啊，反正那个吃的挺好的。 胖哥说这我怎么都没吃过呢？ 我们比较专一 哦， 谁有跟他似的？你报进了个包间，点了隔壁的那一家，虽然是一家也不合适，是不是？ 好好，来再说一个。 哎，你不是说说俩就完了吗？ 哦，你说隔壁界饼这？别，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萝卜烧肉。 不能再说他们家的，再说一新的饭馆。 啊，再说一新的饭馆。 是。 哦。半山腰。 哦。 这我也没听说过。 看你发了好多。 他们家那个原来开了一家比较有名的餐厅叫颠客颠来。 嗯。 啊， 这个知道。 然后呢，后来就是那家关了以后，他就跑到这个樵夫芳草地又开了一家叫半山腰。 嗯。 这个半山腰的整个设计呢就很有艺术范儿。反正我也不懂啊，我就反正看着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他们家的那些小菜啊什么的都做的挺地道的， 嗯， 而且他们家有下午茶， 嗯， 下午茶呢就是用这种云南的甜品和他们家自己手冲的咖啡做一个结合，做的挺好的。 哦，这是在 B1 吗？ 不是，在一层。 哦，在一层。 在 C 座，樵夫芳草地就是他的那个后门， 哦， C 座那个地方。 哦。哎，他说的这我也没吃过 啊！半山腰你没吃过啊？ 没吃过， 哦， 因为我一路过那儿就发现，哎呀，门口又有大猩猩，又有狗的，我都不敢进。 而且一般人发现不了，因为它是在后门。 是的，是的， 对对 对, 对。 你想头一次去燃，就是我在地下车库停车，坐电梯上来，哎呦天哪！就在电梯到了那层一看，哦，燃在这儿。我先是以为是在 B1 一个特醒目的地方呢。 嗯。那地方适合就是慢慢逛， 嗯， 看着艺术品的同时，你可能会偶遇一家店， 对对， 里边有好多店招牌做的特不明显， 对对， 半山腰是一个，新加坡海鲜也算一个， 嗯， 啊， 新加坡海鲜紧挨着半山腰嘛， 紧挨着厕所嘛，厕所旁边就是他们家， 紧挨着厕所，对对对， 这倒特好找， 去厕所很方便， 哎，是是，都我觉得特好啊，从后门直接穿过去。春雷有什么推荐吗？2017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家店的哪道菜吗？ 深刻的，其实刚刚亮哥说的那个油盐津母，我也蛮深刻的。 嗯， 我们俩其实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就喜欢吃的地方， 就是都一块儿去的。 对对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啊。对， 因为我作为女孩子嘛，那我又肯定是吃甜品比亮哥吃的要更多一些， 对对对， 所以我可能会关注一些除了餐厅以外，有一些甜品店。最近比较火的有一家叫味从山海。 嗯。 然后还有一家是 味从山海是甜品店呐。 对呀。 哦， 甜品店，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很久了，但我不知道是干嘛的， 我都没听说过。 因为其实我最先被他吸引是朋友圈里很多，就是圈里的朋友都在发味从山海。那个时候他是在798开了一家店，是非常漂亮，是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女孩都很喜欢鲜花呀，绿植这样的东西。那他在798那个店就是到处都是鲜花绿植，整个空间就好像进了一个花园一样的感觉，特别美。后来呢，我昨天刚去了一下他那个就是三里屯通营中心，二楼新开了一家，在二楼的最南头，其实是把角的地方，你要是不是单独去找的话，一般就会错过。然后去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怎么讲呢，大家会对网红店第一印象就是说形式大于内容嘛，大家会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他家还 OK 的，就是味道啊，然后出品啊都很不错。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家那个概念特别好，就是把那个东方美学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就你看他的菜单，他其实为什么叫味从山海，我大概理解是他每一道甜品的这个创意源泉，你看他的那个色彩搭配啊什么的， 都是从山海经来的。 哎，还真有点像《山海经》说的，不就是山呀、海呀、水的这种？ 还有妖怪， 那个可以跑出去啊。 他是就是他们的就是怎么讲，设计团队嘛，会有那个拍一些特别漂亮的那个风景的图片，它的那些配色是从那个风景图片来的，有山的图片，有海的图片，有一些大自然的一些配色。所以呢，他的那个甜品的主厨就用这个作为一个灵感来源。 你看它的菜单设计会非常漂亮，就是旁边是一个就是创意来源的一张照片，右边是它的这个甜品的那个成品，确实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它的那个文字写的也非常有诗意，就是名字起的超有诗意，就好多就什么暮秋啊，然后雪娇啊，然后每一个名字下面都会有一段像诗歌一样的文字，你可能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可能在表达一种情绪， 就设计感很强， 设计感非常强，然后 就是名字让你弄不明白到底吃的是什么， 但是很美， 好吧， 这是女孩子喜欢的， 所以真的，胖哥，你听出来了，就是。女孩子觉得这个 啊，对， 很重要， 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但是我 那就是说，这个店的定位很明确，我就是主打女孩子。 当然， 是 你想 是， 就跟最近一段时间的那个前任三，是叫前任三吧？ 啊， 对 啊。然后我就跟圈子里的人一块聊，我说这电影怎么票房都过这么多个亿了？后来人说这个电影本身主攻的对象就不是咱们这样的，人主要攻的对象 前任。 嘿，攻的是90后 哦， 就一说前任和现任心里就得拧一下 哦，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找到他的，因为现在好多其实他们抓的是什么呢，女大学生 啊， 对，就女大学生消费他是非常感性的， 是的， 而且他们愿意晒朋友圈， 是的， 只要你东西够美然后又不难吃，他拍出来会很好看， 好 啊， 哎，那来咱们再说一饭馆好不好， 好呀， 咱不说甜品了 啊，饭馆我说一个特别小的吧， 啊，更小了， 就是，对对对， 是你姐夫开那个是吧， 哎，那是另一个，要不先说姐夫也行， 圈子这么多亲戚 多接地气啊，有一个就是湘菜品牌叫姐夫的小菜啊，它的名字就叫姐夫的小菜，你知道为什么吗？卖个关子， 因为你姐夫开的，做的还是小菜，所以叫姐夫的小菜。 嗯，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跟老板说，你又不是我姐夫，为什么叫姐夫的小菜？ 占便宜吗？这不是？ 是啊。然后他说呢，是因为就是他是湖南菜嘛，那湖南菜其实在湖南的话，很多就是家里掌勺的，实际上是家里的男性。啊，因为湖南的男人做饭特别好吃。 嗯， 啊，我不是湖南人哈，我是做过调查的，问了很多湖南人，他们跟我这么讲。然后呢，而且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大的家族里面聚餐的时候，往往掌勺的人一定是姐夫，因为姐夫需要表现一下嘛，对不对？ 哦， 所以姐夫的菜是特别好吃的。 哦，就跟有个饭馆叫什么妈妈的味道， 差不多， 打的也是这么， 这跟许仙楼有点像。 是吧， 对不对， 许仙做的菜好吃吗？ 许仙不也是姐夫吗？小青头的字 还真是 喝黄酒吗？ 小青头的字，对对对，所以这个菜馆呢，它的特色其实就是湖南的一些当地菜啊，湖南的这个土菜馆里有的菜这里都有，然后它的特色就是说对食材的要求特别新鲜，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以前因为我不是湖南人，那么我对湖南菜的印象就是辣，我之前的这个误解就是辣，但是那老板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在他的概念里，湖南菜的精髓应该是新鲜， 对， 因为他其实不用很多那些调味料啊什么的，他所用的就是辣椒啊、豆豉啊、盐呀、啊、葱姜蒜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健康的啊。那这个餐厅呢，其实它在太阳宫凯德茂那边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很快呢在中关村会有一家在新中关里面， 好好好， 这里可以预告一下， 叫妹不是叫姐夫的 小菜， 对对对，姐夫的小菜， 好好好，哎呀挺有意思，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小游戏嘛，我不知道胖 跳一跳 玩玩 跳， 哎跳一跳，哎你多少分？ 我62， 哎呦我78， 你们都是00后啊。 不，这个不是重点啊，就是实际上除了这款小游戏，在微信朋友圈还有一款游戏，我现在玩的比较多，就是它是类似于那种 PK 式的问答的，就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我在这圈子里，好了，我现在没事儿，我开一房间拉胖哥，我们俩一块儿回答问题，问题都是一样的，咱俩答。看谁分高，或者说咱俩可能都答对了，但是谁答得快谁分高，然后这里呢方方面面题都有啊，但是跟生活当中的很多，你比如说我下午的时候玩了一个，上头写着剁椒鱼头是哪儿的菜， 湖南的 啊，对呀，这不就对了吗，他因为他上头说四川的、 湖南的 啊什么贵州的， 不是很难吧？ 不是很难，嗯、包括上面有李易峰代言什么品牌？ 那不知道。 哎呀，这方面我可能就有提高，就类似这种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对对对，而且你发现就是。男生跟女生去吃馆子关注点不一样， 是 真是。 亮哥一上来一问，哎，你一七年最中意的是哪家店呀？哪家店？哪道菜呢？哪道菜啊、嗯？然后一问春雷，你中意的是哪家的？那家店呀，装修特好，特诗情画意，说了半天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啊，一道菜也没说啊。嗯，姐夫的小馆小菜啊也特别棒。 那他关注的点也稍微偏了一点， 嗯、 你还得问。姐夫长什么样啊？ 可以继续问。 所以要不出来 可以继续问，这姐夫是哪儿的人？ 嗯，那个我们就不太关心了。 好嘞啊，这也有好多朋友说，那个给我们推荐他们觉得不错的，比如说锦说了，说甜品店我推荐富华饽饽铺。 哦，富华 斋，富华斋、 哎、好吃。 嗯， 富华斋当然好了， 好吃、 嗯、 好吃 好吃。 在哪儿啊？ 在那个 护国寺 新天地。 对。 啊，他是卖点心的是吗？ 他卖的是饽饽， 宫廷饽饽， 宫廷饽饽， 就是按那个老爷子，就是王老爷子他的说法呢，就是饽饽是当时那个宫廷达官贵人吃的，这叫饽饽、 哦 嗯。点心是老百姓，嗯、不一样。 不一样。 你比如说啊，豌豆黄， 嗯， 这叫点心， 嗯， 这是老百姓吃的， 嗯， 他把豌豆黄上面放一层柿饼， 嗯， 然后再放一层那个果脯， 嗯、 做成了豌豆糕， 嗯， 这个就是饽饽了， 就上一个档次， 哎，这个就叫饽饽了，这不叫点心、啊， 所以它是点心的叫什么豪华版、 高级 版、 高级版， 对对， 哎， 所以他那会儿呢，就是他那个店里就坚决不想做那个芸豆卷儿，他、说芸豆卷是点心，不是饽饽。 是， 但他那芸豆卷确实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强烈要求把芸豆卷留下来，把芸豆卷留下来。最后老爷子说：“那好吧，把那个芸豆卷留下来吧。 哎” 所以他们就一大堆饽饽加一道点心， 嗯， 芸豆卷。 亮哥，你是带了一帮人去那儿看人家怎么做是吧？ 不是，我是去那儿，我是带蔡澜先生去那儿吃了一次。36道的饽饽席， 嗯， 从头到尾总共36道。 他现在这个单子上好像都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 对啊， 没那么多， 总共十几个也就。 就王锡富老爷子他是这样的，他就说，他教他徒弟， 嗯， 你做完了以后，什么时候我点头了，好了，这一道饽饽可以加到菜谱里去。 哦， 如果他不点头，或者只有他自己亲自能做出来， 嗯、 那这个就不能加进去。 要求特别严、 要求特别严， 嗯 啊，所以他那36道呢是王老爷子亲自做的， 哦 啊，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哎呀， 真好， 嗯，好吧，有机会一块儿去尝尝。锦、还推荐了、日料，他觉得宝屋日料就不错， 啊，宝屋挺好的， 哎，还有像 小小的一个 是吧、 嗯？ 还有像那个三里屯有一个三味小馆，他觉得也不错。 三味小馆我没有吃过、 我也没有吃过 ，Bistro Three。 Bistro Three 我去过， 是个西餐厅是吗？ 啊，对对对对，它是在那个 D Lounge 的楼上。 哦 ，D Lounge 的楼上， 老吉电院里边。 那个主厨是一个特别帅的24、25岁的一个台湾小伙子。 哎呦， 他那个有些想法挺有意思的。 嗯， 比如说他做的五花肉，他是把五花肉分解了。 啊、 嗯、 肉皮肥肉瘦肉分解了、 哦、 分解了以后做出来的五花肉、 那 个、挺有意思的 单花肉 一般吃我都是这么吃啊、 嗯、 还有 Ducky 也说了我觉得只要东西好吃啊店面可以不管它比如说 Ducky 是一女孩她说她在厦门的一个苍蝇馆里边吃的那个4大块牛尾的粉一碗才20块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 好足是啊我的天、哦，还有花生汤，嗯，好，今天咱们聊一聊，就是2017年新开的这些馆子， 嗯， 而且是在两位，包括我们大家心目当中比较不错的啊， 嗯、 但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块聊啊， 嗯、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说到新开的馆子，谁先来？我先来抛砖引个玉吧， 好， 好吧， 嗯， 我觉得最好吃的， 游园惊梦就不要说了啊。他隔壁那个小吃也不要说了啊！ 完了，小胖说不下去了。 王刚博士刚开的吗？算是 不是不是？ 他是，哎，不对吧？他是去年的9月份还是10月份？ 前 年， 前 年， 前 年， 哦、 前年 一年多 了。 好，这个过、 哦、来，那你们先说，我再想一想。 他没得说了。 亮哥，你要不要给他提示一下？ 哎，本来我想起来那个哪儿的那个什么嘛， 嗯， 那个，咱们仨一块儿去吃的 关 那天晚。对，那算新店吧？ 嗯、对， 去年刚开的国贸店，对不对？ 国贸店， 那个就始终如一嘛。虽然是老品牌，嗯、但是呢，开在了新的地方，也算新店。 关键景观也特别漂亮。 哦、是的，是的、 哦，真好。现在还没有盖好，等中国尊他们全都竖起来之后，全都更漂亮了啊、嗯！非常非常棒的一家店。 关野街它那个新店，它有个什么特色？就是它的那个桌面， 嗯， 那个、桌面是从西班牙运来的，那个。板材， 嗯， 然后切割，然后做一个桌子，那一个桌子的桌面成本就要10000块钱， 哇、 啊，那是他们老板的那个， 相当于是定制的， 对，定制的，因为这是他们老板说，我找了多少年就想找这种材质、这种颜色的桌面，终于找着了，啊，然后他把它做成这个 今晚。 啊，还有他自己做的今晚， 嗯， 啊，还有他那个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放牙签什么的那个小盒子、都是他自己花心思自己做的。 对，明白、对， 他们家食材确实好。 对， 确实好。 他们家食材好到什么地步了？就是他们家做的那个加拿大的象拔蚌，加拿大象拔蚌协会的人跑到他们那儿去吃了一次，然后就说我们运来的象拔蚌都没这个新鲜。 哦、确实，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我觉得是丰俭由人。 嗯， 就是说，如果是两个女孩去吃，点一个那个就是鸡爪的那个 猪骨鸡爪包， 猪骨鸡脚包， 嗯、 那个里面的料其实就基本上够吃了。 嗯， 然后你再点点蔬菜什么的，涮一下，人均其实不到200块， 对， 100多也吃得很好。 对， 当然你要是说请客呀，或者有什么其他需求啊，点那些贵一点的海鲜也是很好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店的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而且作为新店， 对 它的崛起速度、窜红的速度太快了， 我觉得还是它品质好。 开了多长时间、去了就得排位，而且排很长时间， 是开业不到一个月吧就开始排队了。 对 啊、 一 开始他们老板还有点担心，说因为他们是在7楼，你坐直梯，坐直梯只能坐到6楼，然后 还得绕 转过去坐一下扶梯才能上去， 太方便。 说会不会有影响？后来发现完全没影响， 真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节还有2分钟了，所以再推荐去年新开的店，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可以尽情的说、 这么多灯啊， 是两码事。我们可以帮助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 AOV， 他说，美食家能不能介绍一下北京有没有好吃的海鲜自助，大概人均200左右的。 人均200左右海鲜还自助， 好难哦， 难。 我觉得就不能 是200左右， 就不能是 海鲜好不到哪儿去， 不能是大海鲜，小海鲜了。 有一个就是那个北京站那边那个万豪 哦， 万豪里面它那个1楼是一个海鲜自助，叫个什么名字来着？ 我没吃过那个， 叫川椒，川椒自助海鲜火锅。人均大概是200左右，200出点头吧，因为它中午晚上还要你。办会员卡，团购不团购，它价钱略微有点差别，都是200块钱出点头。 还有一家长营天街的对面有一个商场，叫什么商场来着？ 华联。 哦，对，华联，华联的几层我忘了，刚开的一个，也是去年，也算是去年新开的店吧，叫金岸。然后刚开的，最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吃的不错，但是我说自助餐厅嘛，就是它得看它的品质维持的如何。 对， 上周的时候又去了一次，依然维持的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那家也不错，然后也是200左右吧，差不多能够拿下。 那能吃到什么？ 能吃到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能吃得到，包括那种硕大那个蛏子，他那也有 蛏子。 当然鲍鱼不是特别大，不过呢，他说特别大的鲍鱼呢，说句实话，这个价钱我吃不到，所以只能吃到很小的。但是是从 鲍鱼仔， 对，鲍鱼仔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从辽宁那边过来的，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吧？小的鲍鱼仔，然后吃起来很嫩很 Q。 只要海鲜自助， 很新鲜， 食材新鲜 ，OK， 对，大小其实 OK 了。 好吧，我们这。时段先聊到这儿，一会儿下一时段接着聊。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7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其乐无穷。 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科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0%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您好，全工。 哎，您好。 您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今天夜间呢，随着气温的下降啊，北京的风力会逐渐的减小。但是一夜的北风也不会停止，那么明天早晨啊，伴随着3-4级的偏北风，气温在-5度左右，就会感到寒气逼人了。那么白天呢，新的冷空气会补充南下，还会刮起啊4-5级的偏北风，在郊区呢，阵风同样可以达到6-7级。那么阵风较大的风力啊，会持续到傍晚以后才能减小，最高气温呢为1度。所以明天外出主要还是要注意啊，防风保暖。那么不仅是北京，整个华北地区啊还是大风降温天气。明天呢，上述地区啊依然会出现4-6级的偏北风，尤其长征以北地区啊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像承德、张家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6度到-8度，最低气温在-15度到-17度。那么这种低温状况要持续到星期四了。山西大同啊最高气温在-7度。最低气温要降到-20度上下，山西太原呢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1度到-12度。这个说起来呢，天气也够寒冷的了，所以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了。主持人， 好的，全工，那现在南方地区的这个雪对我们的旅游交通出行其实也是有影响的，不知道他们现在目前一段情况会怎么样呢？ 随着这个黄淮地区啊气温的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前期由于大雪呢，可能有些道路像河南安徽这一带啊，这个道路还在封路，有些路段是要封路的，所以说对交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江南地区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了，大家外出呢主要是注意啊这个防寒保暖，因为南方啊湿度很大，比如广州夜间它最低气温现在已经降到了5度左右了，未来这几天，所以天气是十分的阴冷了，所以前往其实虽然说广州地处华南沿海，但是呢也要注意保暖。 是的，是的，好了，谢谢全工，那我们也会实时的再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谢谢您，我们明天再连线。 好的， 再见。好，明天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17:35，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儿啊，搜罗一下2017年刚刚开的新店，而且是不错的店啊。这个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南城李师傅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吃过一蛙面呢？觉得那个怎么样啊？听朋友说不错，想尝尝。 嗯，他准备去拔草。 哎，一蛙面 我也听过，是用牛蛙做的面条。 那个、哎，对对对， 就是上海很多嘛。 对 哦， 对。然后双井那儿有一家， 嗯， 这个因为我是刚从上海回来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去那一家尝试了一下， 嗯， 给出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如果您在上海吃过，就不要再吃了；如果您没吃过，您想去那儿尝一尝一蛙面，大概就是所谓的那个牛蛙面，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话，您可以去看看。大概是什么样 花那个钱就看样子 就是反正大致是那样吧。 我理解了， 我办公室的旁边开过一家也是从上海开过来的网红店，叫鼠爷的小馆儿， 嗯 啊、主打就是牛蛙面。 哎，那不就临街的那家吗？ 啊，然后呢我吃了一次以后，我就 再也不 吐槽，吐了一长篇槽，说他们家多么多么难吃， 写了一万字是吗？ 没有一万字，有个几百字，反正是吐完了以后，然后那个他就关门了，现在变成了一家快餐盒饭。 哎，我能问一下，它是什么样子吗？那个牛蛙面？ 它就是一碗面，然后上面放了一点点牛蛙。 汤呢？有汤吗？ 没汤， 就是干拌面。 对， 有牛蛙肉。 对。然后呢，但问题是呢，我那一碗呢，上面就那么可怜的几小只牛蛙。 哎呦， 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上海他们那个店的那个图， 全是牛蛙， 上面满满的全是牛蛙。哦、然后我吃刚吃了几口，没牛蛙了，我这面条吃不下去了，怎么办？ 人家肯定说、可以续一碗。 不是，人家那个调料台的那调料都是免费的、 哦、 所以我去倒了好多酱油然后把它吃了。 酱油拌面 呢？ 那牛蛙是什么味道的呢？红烧、啊、 辣的，辣的， 辣的、 嗯、也不是红烧 麻辣牛蛙。 对，麻辣的，那个不是红烧，它没有 酱油。像那个麻辣小龙虾面差不多的、 类似 就是 勾了好多芡的那种 网红面呗。 对啊， 上海有那个吃那个特别多，有一个叫什么哈灵、是那边的店，就开的到处都是、跟咱们这东方宫有点类似啊。 嗯， 但是呢味道呢要好吃的多、 对， 而且呢就像亮哥刚才说的那一家就是关是迟早的事儿。一蛙面为什么还有点名头呢？是因为它的量给的很足实、就跟上海的有点像， 嗯， 满满的一层全是牛蛙。 对， 但是我觉得差在哪儿呢？是因为确实连接的太近了，我等于是从上海回来晚上就去吃的那个，它的牛蛙的肉质稍微差一点，我觉得、而且它炒的那个料的味道也是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它的面还不错、我就是说如果您没去吃过上海的，您去那边可以尝一尝，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吃过的话，可能会觉得让您会有点失望、因为我记得我问过亮哥，我说、亮哥你知道那个北京哪有卖牛蛙面的吗、亮哥说、我知道的有一家不好关了、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我就也是通过搜什么的搜到那儿了。 嗯， 所以您要没尝过尝尝去啊。还行， 尝尝。 来，我们再分享一下，再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他心目当中还不错的饭馆。 嗯， 哎，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新开的啊。 嗯， 说完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开始请我们的嘉宾开始分享了。 好， 小张说了，他觉得，左冷禅还不错， 因为他在成都吃过，应该类似于串串香吧、 嗯、 我只是说类似于啊、 哦、 他觉得还不错， 笑傲江湖， 哎，对对对，但是那几个字完全是不一样的字啊， 嗯， 馋那肯定是馋猫的馋、 嗯、 对吧，他说在北京现在开了一家还不错。另外我们的听众京说了，他说西三环苏州桥附近啊有一个饭馆叫和顺小镇，是云南菜，他们家的过油鱼啊、米线啊、玫瑰饼啊，哎呀都特别好吃。他说还有一个地儿叫摸错门，这个也是个老馆子， 是涮毛肚的， 对对对，他说他们家那毛肚巨好吃，每次其他什么都不点，就是这毛肚， 涮毛肚 巨好吃， 是是是， 这得是北京人吗？ 哎，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但是只要是好吃，我相信 摸错门最早是在西安流行起来的，后来传到了山西， 是不是也很 多年了，然后再传到，对，很多年 啊，我知道我吃过， 在双安旁边就有一家， 是不是在长营也有一家，我吃过那家， 还有好几家 毛肚火锅是吗，就是类似 涮毛肚的， 类似 的， 类似、 哦、就弄 一大堆串的那个毛肚、嗯、 挺好吃的、 哦、那么吃的呀， 对、 嗯、 味道还行， 年前吃的， 嗯， 我还以为类似像同济那么吃呢， 啊不是不是， 哦来，哎，咱先回答几个问题好不好、 啊、 这个有一个小绿叶说了，我在这个的哥这个车上听这节目呢，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哎呀， 说首都机场，首都机场附近有没有好的店推荐，明天我就要出国了，走之前我得敞开吃一顿， 首先得问您 T2 T3 啊， 首都机场真没啥， 那点不是有一酒店开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面还不错吗， 哪家，希尔顿吗， 想不起来了，很就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儿， 朗豪， 朗豪吗， 那就是朗豪了，离机场最近， 真的记不太清楚了。 嗯， 然后是有一个新去了一个师傅，然后他们做的那个面，还有他们做的那个川菜还不错。 原来吧，离机场近有个兰亭丽家菜，但现在人家关门了。 嗯， 他们那个就是原来的那地方租期到了。 嗯， 租期到了，他们就退回去了。 嗯， 然后找的新地方呢，那个商场迟迟没有啊，那个装修完， 嗯， 所以他们本来说是预计是去年的9月份开业， 嗯， 现在呢就一直拖到现在了也没开业，嗯、然后厉先生就跟我说啊，就当给我们放了个大假， 对， 人家就歇着了。 反正哎，就是如果快餐啊什么的，你要是说就在机场里头随便吃点啊，那就单拎了、 嗯。 如果你要说有时间要出去吃，反正我知道，我原来在，就是奔 T2 去的话，那边不有一片叫民航宿舍区 啊，对对对， 就在那儿有一家馆子，到现在应该也有吃炒锅的， 啊， 就那个炒锅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叫红记还叫什么名，因为他在望京也开了店了，现在可能没有了、 嗯、 就专门炒的麻辣香锅， 哦 哦，可火了，据说哈城里的店都停了，人家老店还有因为原来刚开的时候好多年前了，哎呀，我恨不得一星期吃一次。 哦， 啊，现在在民航宿舍区还有， 嗯、 还有， 嗯，找一找啊， 可以去找找。 好，贝贝也说了，我想求一个清淡点的，或者味儿特别正的馆子。怀孕了，味觉变得特别敏感，具体体现吧，又吃到不好的味道会被放大，比如说味精的味儿。啊，反复的用过几遍的那种油的味儿，还有肉如果不新鲜，我都能吃出来。所以我特想找那种食材新鲜、不靠佐料堆砌的认真做菜的馆子。 游园惊梦啊， 哎，这是一个 游园惊梦，绝对是， 其实好多呢，很多呢， 很多很多。 素食馆也可以考虑吧？ 哪儿？ 素食馆，就是我前段时间去了一家叫素和膳食， 哦， 就是以前三摩地。然后后来不是改了吗， 嗯， 还是那个餐厅，只是换了老板、 嗯、 然后换了团队， 嗯， 现在叫素和膳食， 是在、 就原来三摩地那边， 对对对， 是在三里屯吗、 哦 嗯、 在新源里那边 啊、哦、 自打素素离开三摩地以后我就没回去过， 是吧，现在还是个素菜馆子、 哦、 我那天去吃的，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其实它的菜单上的其他素菜跟其他的素菜馆没有太大差别， 嗯， 大致就是用一些素食的材料，比如说咱们说豆制品啊什么的，做一些就是正常的菜品啊、各个菜系都有。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那个两款火锅，它有一款火锅都是素的哈、啊、然后呢我觉得素就是做起来特别难的是，有一款清汤锅，你喝它那个汤的味道就是又是比较的滑比较厚，然后有点高汤的味道、 嗯、 所以我就很好奇问老板说你怎么调出来这样的口感和味道的、 嗯、 然后他就介绍说是他是用特别细的面粉调出来的那个口感， 嗯 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试试， 好好、 嗯、 好， 来来来，一句话说啊，因为这有朋友说，王岩，他说刚才说的那个波波席的那个名字叫什么？ 富华斋。 好，富华斋。另外也要感谢 Monica， 他说了，就是我说的那个机场宿舍区的那个，那叫龙顺园。 哎呦，好多都说了， 龙顺园这跟红记差远了。 是，我就那么说嘛，因为 龙顺园在那个城里本来挺有名的， 是， 那是最早做麻辣香锅 的 餐厅之一。 是的。 来吧 、 对，接下来咱们叫那个，再回答一个问题啊！ 哎呦，我 刚刷出来， 怎么他们问题就这么多？好，来， 刚刚说那个国贸新开那馆子叫什么？ 关野街 ，吃火锅的， 六层是吧？ 七层 。好，来，接下来咱们让春雷先来吧，好不好？春雷推荐一家2017年新开的，你觉得还不错的馆子。 我接着面说好了呢。 接着， 哎呀，我喜欢吃面， 来吧。 对， 好。 刚刚大家不是说了好多面吗？既然不是特别好吃，我就推荐一个我觉得还好吃的，就是叫十之六七，点面，是在那个长阳大悦城七层时间那个位置。然后其实那个面馆，就是一开始我没当它是一个特别好吃的馆子，就我经常去那儿吃饭，它周围都是带空间的馆子，结果他家就一吧台，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好像就是在酒吧里喝酒一样，坐在高脚凳上，然后吃那个面条，很奇怪，我就没敢坐。后来呢，我就发现，哎，每天都有人排队，然后我也好奇去试了一下，哎，真的不错。他那个怎么讲呢，我跟他们那个就是店长聊了聊，他其实也是就是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味精啊什么那些东西都不会加，所以他都是用食材的原材料去调出来那个味道。那他的面条呢，有就是比如说那个葱油拌面呀，香辣的牛腩面呀，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猪杂面呀，这些面大概每个月会有五六种面，其中有三四种是定量的，就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剩下的两种每个月会换，所以其实挺好玩的。他那个菜单就是一张纸写在宣纸上的，那大家我觉得一人食特别方便，就是去那儿的时候自己去餐馆坐着会有点尴尬嘛，那其实那个吧台就坐那儿，大家都基本上一个人两个人那种，还挺舒服的。然后如果 挺适合我去的， 对对对。 别，你单位离朝阳大悦城远。 我朝阳大悦城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没法停车。 底下不可以停吗？ 坐地铁 呀。哦，坐地铁。 地铁呀。 对呀。 来的时候提前告诉 我。十几年没坐过地铁。 我离那儿特别近。 从你那儿下来，十号线转六号线， 特别合适。 哎呀，多费劲啊！还不如开车去。 啊，那算了。 地铁七楼。 来来，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你说这家店吗？ 不，除了这家面，因为我知道这个就在电梯的边上吧。 对， 是。 对， 还有什么？ 餐厅吗？ 对呀，新开的。 新开的，我看看啊，我刚刚都说完了，我感觉顶泰丰。 你准备了这么多家呢？对，应该说。 我说一个西餐吧，要不然。 可以啊。 就是吃牛排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好的肉不需要特别的料理，就是正常的煎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是吃好肉的话，有一家叫 Meat Mate， 然后中文名字叫鲜食肉铺，它是其实是一个肉铺。然后这个店的理念是说，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按重量称，然后你可以带回家自己煎那个肉。它的肉比较多的是澳洲进口的安格斯、澳洲进口的和牛。我本人比较喜欢安格斯，因为我觉得它香气比较足，然后有嚼劲儿。前段时间刚去了，它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呢称一块你想吃的这个肉，然后按照你的这个熟成度的要求，它帮你煎。然后还有就是它那里有一些就有酒柜，你可以选酒，还有一些像配的一些什么火腿呀、cheese 呀，还有一些腌菜呀，都可以作为那个配菜啊，我觉得挺方便的，而且性价比很高。如果正常，如果是同样的，比如说安格斯的这个好的肉的话，同样的肉你在五星级酒店人均可能1000出不来，但在他那儿人均我估计也就500-600块钱就吃得很好了。如果说你要对肉的要求没那么高，可以选就是级别稍微低一点的，还会更便宜。 Meat Mate 它是偏哪种的西餐？ 我觉得 比如说是简版的，或者 是 偏 比较简的简约的西餐，因为它没有其他的特别复杂的菜， 就是它的主打其实就是肉， 就是你肉啊， 就是烤肉， 赤裸裸的吃肉。 好， 然后配菜的话有一些沙拉什么的， 明白， 没有哪个菜系的一个 好。来， 我也说一西餐， 来亮哥说。 哎，咱换口味行吗？下一节说西餐。 那你说、啊、 没有没有，随便随便说什么都是、啊、 那个有一家叫 Amico， 西班牙语里 Amigo 是朋友的意思，意大利语里边 Amico 是朋友的意思啊，就是这家餐厅的那个餐厅名字就叫朋友啊，它是在那个神路街那儿 哦 啊，然后他那个 郭大厨是吧？ 哎，对了、嗯， 我认识他， 你认识他？ 对， 嗯，然后那个他那边呢，就是他晚上就是他只有分几套，就是比如多少钱一套，多少钱一套，就是按套上，不能单点。 明白。 然后呢， 就是实际上他备餐的话，他也是按在他套的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那个主厨呢姓郭，他是曾经在意大利学过啊、然后现在回北京做这个意大利菜，然后我们去吃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他对他就是他某一个菜啊，他有很多想法，就是我要用这个菜来呈现我的什么什么想法，然后我们就觉得呢，你这个呈现呢好像没有达到你自己的这个意愿， 哎呦， 没有呈现出来， 就是也就是刚使了半甲子的功力是吧？ 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就争起来了，啊，也不是争啊，就是探讨一下。我们就说，比如说，你这个肉，你为什么要给它炖得那么烂，就是一点口感没有？哎呀，这个肉不炖烂了，它就没法吃啊什么的。当时我就心里就想，那你为什么非要用这种肉呢？他用的鹿肉 啊，鹿肉比较难料理， 鹿肉的鹿腿肉。啊，特别难料理。然后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用牛肉呢？为什么非要跟这个鹿肉较劲，然后把它给炖得烂烂的，啊，然后再烤一下，然后就像炖肉一样了，不像烤肉了，啊。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调味是很精准的，然后那个，有很多想法能够吃出来，他很用心在做那个菜，比如说他做的一些冷汤类的， 嗯。 啊，还有他做的那个就是意大利家庭里常吃的叫矿工面， 嗯， 啊，就是常见的那种面条，啊，做得非常好， 嗯，好， 嗯， 你看人古语就说了、 嗯， 说我都开车到家了， 嗯， 为了听你们继续推荐好吃的饭馆，我都就不下车了，接着听，非常的感谢， 嗯， 那小鱼这个帮助人一下呗。 哦，好，小鱼说妈妈快过生日了，喜欢吃那松鼠桂鱼。 哦， 有很多老店吧都尝试过了，但是都不太满意，哪能吃到最好吃的松鼠桂鱼呢？不知道他吃过哪家店啊，什么同春园啊，松鹤楼啊，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啊？我觉得大董怎么样？ 松鼠桂鱼， 大董有松鼠桂鱼吗？ 有 啊，真的吗？ 有 啊、哦，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在松鹤楼吃过 哦， 还是不错的。 松鹤楼不错啊， 是不错， 挺好的。 是， 亮哥有什么推荐吗？嗯， 淮扬府， 淮扬府 有松鼠桂鱼吗？ 啊，有说 有吗？ 你说都是隐藏， 你是不是旁边单点的呀？啊，你又串着店点了吧？ 等会儿我想想，你别吵，你们俩真是太捣乱了。 松鼠桂鱼， 哎， 松鞘桂鱼， 我反正 在董事儿吃过呀， 董事儿有啊， 我先给你推荐几家老店，同春园，这个松鹤楼有很多店，松鼠桂鱼也人家算是招牌菜了，算是松鹤楼的招牌菜了，然后大董呢，也非常好，这三家是我吃过的， 嗯，还是 不错的，其实美味斋有好像。它也是招牌 啊，美味斋有， 对，美味斋有、 哦、 在西边就是菜市口那边 哦、嗯、美味斋 是一个老牌子，然后重开了 老字号， 嗯， 现在就是停了很多年，现在又重张了、 等于是原址的旁边又重新开张了、 哦、可以，那咱们已经推荐了很多了、嗯、对吧，没问题， 试试， 一会儿想起来及时补、啊、 对 不着急， 没问题， 嗯， 而且 我不急， 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有的没听着，那名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别着急，今天我们所有推荐的这些新馆子，觉得不错的新馆子，我们都在下周的时候会有一个微信推送，直接推给您，您就按照那个单子去挨个的种草就得了。 啊，我看杨磊跟他 写 了， 写什么了？ 他做笔记呢。 写这个 啊，是是是是是、嗯， 他说的这件不好吃，不去。 都打叉 差是吧？ 真、哎、是 匆匆说了，能推荐几家吃年夜饭的地儿吗？人均500到800，哦哟，不错哎。 咱们可以简单说，因为我想，就是虽然说现在定可能正是时候，但是我们可能推出整个这个话题，可能得是2个星期以后。 啊， 就得 这样 进了年， 对对对， 这样咱每个人只能推荐一个， 可以， 就是如果我要请我的家人一块儿去年夜饭的话，我会选择哪儿？ 好， 好吧， 可以， 我抛砖引玉 啊， 那个淮阳府 啊， 好， 好，我说完了， 他们三十开吗？ 我觉得应该开吧， 是吗？ 对啊， 那为什么有的饭馆人家从大年29歇了， 游园惊梦像那样的，我估计可能开的费劲啊，因为它是开在那个中央广场里面。 我还真告诉你，现在商场要求所有的餐厅过年必须开。 那就更没，是吧？我说的是淮阳府啊， 好吧， 不是游园惊梦啊。淮阳府的西单店和那个安定门店都可以，人均500到800也没问题。 是 500到800，这太宽泛了。 对，吃的很好啦， 就吃的特别好， 吃的很好啦。 来，胖哥， 大董 ，好。 该你了， 好，大董工体店。 哎，这个还蛮关键的，蛮关键的， 还是不错 啊。 对， 春雷呢？ 北京厨房。 哦， 好，北京厨房， 来，好吧。 哎，北京厨房那乳鸽太好吃了。 嘿， 哎，北京厨房那个年夜饭有吗？ 必须有啊， 必须有。 过年的时候会那个，就前两天还发了一个微信，就是我朋友在推荐那个年夜饭， 是东方新天地的那个吗 ？SKP 北京厨房是吃那个高端粤菜的， 是 人均500到800 也有吧？ 没有 吗？ 就那一家， 只有一家， 就古师傅自己坐镇的就那一家。 那我在那儿吃了烤鸭，吃了 古智辉师傅 啊，好吧，好吧 ，SKP 大望路。6层，嗯， 是的。那小珍珠也问了，西边有什么好吃的吗？啊，你们说的都忒远了， 西边的就更得问胖哥了， 只能问他了。 西边的， 他知道多。 我跟这位同学说一下啊，你还是到东边来吃吧。 哎， 这个问题很 困难。我上一次去西边的那个五棵松那边的蓝色港湾里边吃了不少啊，而且他那个地底下的那几个不是开了好多好多店吗？ 是开了很多。但问题是 哦，明白了， 哎、我都不太感兴趣， 是不是都是一些连锁店？ 对啊， 对， 都是连锁的开的，就是能吃吃啊，吃吃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 不能叫美食是吗？ 就是今天其实我们推荐的是值得大家跑一跑， 对， 去尝一尝的， 对， 就是如果就是就在您家附近的话，当然更好。但是如果离得较远的话，也建议您就是先把草种上，有机会就过来先把它拔了。 对， 对不对？这个说句实话，西边有什么好吃的？一会儿咱们再说吧。啊， 西边真不多，说实话。 但是也有啊， 有是有。 这是住在西边的，他自己说的啊。 牛街算南边吧？ 对，不算西。 哦，对我来讲是西南。 好吧啊，大家有什么这个要跟我们分享的，包括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呢，咱们先聊一聊2017年新开的那家非常好的适合您去拔草的馆子。另外呢，也解答一下您的美食搜索的问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有朋友一开始给我们提建议说，嗯，哎呀，我这建议想了好久了，你必须要提出来啊！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推荐饭馆的专题挪到周五呢？啊，把这个推荐出行的挪到周一呢？因为出行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谋划，适合从一周新的开始来做，而下馆子则是通常安排在周末，更有心情，更适合在周五谋划。说的太对了， 是 不是？ 嗯， 所以 那个为什么波猴样不在呀？ 波猴样是谁？ 好，我告诉波猴样去。 他在，一直都在。 他在，就 他是 马上要出书了嘛？ 对 哦， 所以这个他先出国散散心情。压力大嘛，对不对？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那仓库里边全是书，是吧？ 嗯， 是。 压力多大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先不聊玩啊， 嗯， 慢慢来，慢慢来啊。这个我们慢慢改，吸取您的意见啊。如果您对我们2018年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您都随时提啊。我们这个看着改，好不好？能改的我们一定改，好不好？嗯，这个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2017年的这些新开的馆子啊，其实是可以让您种草的馆子。 嗯， 对吧？ 对， 让您值得跑一趟的馆子。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朋友啊，但是聊了两句我们也成老朋友的，资深的美食达人，我们的这个春雷，欢迎春雷。 啊，大家好，我是刘春雷。 嗯，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的美食达人洪亮，亮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洪亮。 嗯， 来先帮助一位朋友吧。 啊， 嗯，小韩说了，嗯，想吃潮汕牛肉火锅。哪家强？ 这一定得亮哥来呀。 对呀，啊， 嗯，北京就没有强的。 你就不要给人知道。 说句实话，不就说句实话， 还是去潮汕地区比较好。 潮汕牛肉火锅的特点是什么？ 嗯， 就是我现宰的牛肉，马上吃， 嗯， 连排酸的过程都不要，直接就吃。 对， 北京哪家餐厅做得到？ 是的，是的， 没有一家做得到。 是的。 据说有几家他们在郊区有自己的屠宰场， 但是问题是从郊区运过来要多长时间？ 就堵车 也得几个小时了。 对啊，你看，比如说那个海记第一家店放在高速公路的旁边， 嗯， 他觉得哎呀这样快，没想到那高速公路天天堵啊，啊，这没法用了。所以就是说，只能说 还不错， 说呢 还不错，还不错。 骆驼里面拔将军，那话怎么说了？羊群里面拔骆驼啊，找那么一两家凑合的吧。 嗯， 羊群里能拔出一骆驼，太高了呀。 对呀，啊，一个是那个王刚博隔壁那家， 叫 韩江 哦， 韩 江哦， 嗯， 就你老从人家那儿买肉到王刚博涮。 哎，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 好好好， 那五花趾挺好吃的。 啊，对对对，好好好。 他们家呢，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屠宰场是在良乡。 哦， 所以他能够保证大概是屠宰完了以后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运到店里来。 嗯， 所以品质还是可以的。 这个 Ducky 也说盈科中心重新开了之后，他地下有一层地下一啊，还蛮好吃的，有一家叫紫金玉亭的湘菜，说他们家的蒸肉饼挺好吃的。还有工体南路那边新开了一家叫老吉堂的上海菜，他们家的鳝鱼和红烧肉做的也不错。 那个老吉堂就是那个上海的老吉士。 哦， 老吉士在北京，哎，老在北京开的分店。 嗯，好好好， 也算他们的小品牌吗？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啊，为什么呢？ 就人家就新创了一个子品牌。 对对对 对 对，嗯， 大概是这意思。 嗯， 那来吧，那接着让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吧。 好嘞， 好吗？ 来吧， 刚才两位都分享了各自心目当中的西餐。 嗯 啊，包括肉铺啊什么的啊，包括朋友啊。 现在我一口气推荐四家吧。 呀，来吧， 这四家呢都是家常菜， 好 啊，都是那个 人均 就是北京菜， 明白 啊 啊，真好。 第一家比较便宜的，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偏，叫南街北巷家常菜。 但是味道特好， 味道特好，人均也就是个五六十块钱，六七十块钱， 真好 啊！然后做的全是家常的菜， 在哪儿啊？ 什么在那个，哎呦，那地方 十里铺， 反正是东北方向， 没事。具体 我感觉 具体在哪儿？具体在哪儿？让听众朋友自己找吧， 自己查去吧， 对，自己找。 东北方向， 南街北巷 家常菜， 好 啊，他们家就是做的都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些 特别家常 家常菜，但是做的特别好吃，就是在那儿呢就吃的特痛快，那种感觉，嗯， 家的味道。 另外一家呢是，店名和所在的地方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一家店，叫城南旧事。 哦， 城南旧事吧？ 以为在南城 啊，实际上它在北城，在北三环 城西。 啊， 那可能是老板说了。我打小在南城长大的， 他不是他打小他在那个美术馆那边长大的， 嗨 嗨， 那你问过为什么吗？ 我问过为什么，他说反正就起这个名字， 老板喜欢 啊。城南旧事，他们也是做各种各样的就是北京菜家常菜，然后他们家最有名的是他们家的那个芝麻酱糖饼， 嗯， 一上桌那个糖浆呼就往下流， 就是你吃都觉得那糖呼嘴， 哎，对，特呼嘴那种啊。 小胖，这个地儿你千万不要去啊！ 哎， 好，然后还有一家呢，叫做一顿饭，炖是那个炖锅呢炖， 哦， 它是在银泰中心的楼下，就是以前银泰中心的那个叫什么月食月香， 嗯， 啊， 月食月香那个地方改的 啊，月食月香没了， 啊，没了没了，早没了。 那它这个店是还是属于那个酒店呀，还是，那个， 不是？它是建一公馆开的 哦， 建一公馆开的一顿饭，它是也是做家常菜什么的，在那儿有 糖 油饼， 啊，又是糖油饼， 有糖葫芦， 是 啊，嗯，就这些就是在。别的地方不容易吃到的东西， 嗯， 是不是可以做个糖油饼地图了呀？ 对对对对， 人家上次去别的家店，我还问他呢，哎，我说这儿有糖饼，一定有，放心，一定有， 一定有， 当然都算隐藏菜单了。银泰的这个是新开的，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嗯。 然后还有一家呢是，以前一个很普通的店，然后开了一个分店以后被改造的很高大上，然后那个春雷那会儿看过了以后觉得大吃一惊哈。 啊，对， 这家叫盛永兴啊，盛永兴他以前在西边开了一家店，现在在三里屯这边又开了一家，这一家呢就是他是做烤鸭的，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整个餐厅的风格呀，还有布置啊，还有配酒啊，反正春雷当时看了以后就问我，你知道这盛永兴谁开的吗？ 对对对，我很好奇那老板是谁。 我说是一东北老板。他说他这开法我怎么看他就是奔着米其林去的呢？ 对 啊，说他是 这么认真的 啊，特别 认真，就是你进去以后那个餐厅的气质马上你就觉得很国际范儿， 哦， 虽然他是做烤鸭为主的一个餐厅， 烤鸭家常菜， 但是他整体气质就中西融合的特别好， 明白明白， 然后服务也是非常到位，这个服务都是就是有点冲着米其林去的那个标准的服务， 哦， 对。 哎，所谓这个中西的那个合并的感觉是比如说他摆盘的方式，还是说他 不是，他主要他有侍酒师，侍酒师给你推荐你这样 的 菜啊，你应该配什么样的酒，我推荐你配什么酒，什么它搭配的特别好， 这道小菜适合您品尝我们的店酒北冰洋，谢谢。 对，就这意思， 就大概这意思， 特别国际化， 非常好。哎，在哪儿啊？ 就在那个 新东街，新东街是三里屯 那 边 啊，那个路口 德国大使馆对面， 明白明白。他们说这些你去过几个？ 我去过城南旧事，去过， 哦， 就是去吃他们家糖饼去了， 哦， 然后第一个说的 说了不让你去 晚了， 第一个那个第一个没去，一顿饭去过， 嗯， 就去过这两个， 嗯， 其他的们还没有去呢， 好吧， 先种上吧， 嗯， 反正 好好， 对， 北京菜特别好。哎，那刚才说的最后的这家奔米其林去的，那它肯定特贵吧？ 人均200左右， 两百多吧？ 哦，是吗？ 人均两百 多，那还不错。 如果有朋友来北京，请他吃烤鸭，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对， 因为人均200请客也是 OK 的， 又不会很贵。 装修呢？ 装 修就是 挺有意思的，就不是特豪华那种装修， 嗯， 它是比较简约的装修， 有味道。 比如说它那个包间吧，它是弄一个比较就是半透明的那种格栅给你围住， 哦， 啊，围出来那么一个小包间这样的， 明白 啊？ 它有点像那个有些简约的西餐厅的那种感觉，嗯， 对对对。因为在西餐当中， 嗯， 其实就跟国外似的，根本就没有包间， 对， 嗯， 可能有专座， 嗯， 但是也没有包间， 对， 会有一些区域的划分， 对对 对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家，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上楼二楼拐角那地方有一个明炉的烤鸭那个炉子， 嗯，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一边吃一边看它烤鸭的整个过程， 哦， 然后就是你一进店门口你就能闻到全部都是烤鸭味儿，你要不点烤鸭你就觉得白来了一趟，因为太馋了，闻着那个味儿。 好好好， 嗯， 看来这馆子是要往好了做哈， 嗯， 好了做， 哎， 对， 好，这个希望它越来越好。来， 是 春雷呢？ 我还是推荐一点，就是比如说咖啡馆怎么样？我觉得其实 女生喜欢的东西 越来越简餐了，还， 哎，其实我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环境了，但是呢， 嗯， 环境也很重要的， 嗯， 来讲，因为好吃，我觉得所有的地方必须是好吃好喝，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然后呢，我们肯定会看它的环境啊、氛围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那这个咖啡馆呢，我觉得老板还是很用心的，他是在那个前门大街。前面大家一进去左手边那个地方叫月咖啡，它是一个就是 bazaar 的那种，就是所谓的就是街市的一个概念。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在咖啡馆里能想象它有一个浴缸吗？然后它有一些健身器材。 有人洗澡吗？ 你可以去洗， 啊， 没有，浴缸里面放了很多的球球啊什么的，其实就是拍照用的 装饰品。 对，还有一个角落呢，是一个就是有几面墙的那个书架，然后可以在那边看书。我觉得他家的咖啡是比较有个性的，比如说这个季节对于女孩来讲，其实就是说暖身暖胃是最重要的嘛。他们家就推了一款就是文东江咖啡。就是那个咖啡是用马来西亚的文东江的姜粉一起做的，所以那个咖啡喝了以后就是你马上就会暖和起来，而且还能美容养颜，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嗯， 嗯，对， 好。这样，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再次说，哎呀，说因为开车没有听清楚你们刚才介绍的那么多的好的可以去拔草种草的餐厅， 嗯， 没关系，因为夏明已经说过了，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编辑会把所有的嘉宾的这些提议都归拢出来，然后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上， 对， 您可以去看。另外呢，像豆爸说了，刚才亮子说的那几家家常菜最后俩没记住，好，再说一遍最后那俩。哎，你也别最后俩，那四个重新说。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南街北巷家常菜，盛永兴一顿饭， 好， 嗯， 四家。 盛是上面一个日，下边一个成功的成， 对， 比较少见的 那个字儿比较少见， 嗯， 也是多音字，也念成。 对， 以前中国足球队有一个高中锋叫蔡盛， 蔡盛就是那盛， 嗯， 啊。这个还有一位叫 A 勾的朋友给我们发了很长啊，而且这一起头感觉跟唱歌似的，是吧？有一首歌不是就这么唱的吗？2017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对，有。你刚唱前头，我以为瞎编的。 有这歌吧？ 有 人家说了， 高兴的事儿挺多。 对对对， 我觉得有。 对，这个2017年总体来说，拔草了很多的馆子，北京市内的啊，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奥华了。 嗯， 奥华餐厅， 天津菜那是吗？ 对， 好， 味道不错，人均还很低。自助餐里边，我觉得啊 ，VIPS 的质量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啊 ，VIPS， 哎。对，还有这个凯德精品里边那个松本楼的味道也很不错啊，服务也跟得上。还有这个去成都吃了康二姐和钢管厂的串串，感觉都不错啊。不过感觉康二姐的冷锅串串吃的没那么热闹。啊，还有这个西安在质量吃的灌汤包也不错，八宝粥也好吃，关键是比贾三儿便宜。啊，还有长安大排档的长安大排档，开的呀， 就明白那意思就行了。 哦，葫芦鸡蛮不错的。啊，然后就是去了东北的辽阳，那边的辽麻餐厅那一锅包肉简直了，忒好吃了，第二天凉着吃都是脆的。 啊， 那是真好。 天哪，那太厉害了， 那是真好，那可能是冻着了吧。 嗯，嘿，那还咬得动吗？ 天冷吗？是不是？ 啊，这个 DH 饭也问了，说烤鸭的那馆子叫什么来着？ 盛永兴。 对，盛永兴啊。 刚才说了一个日碟是个城。 对对 对, 对啊，来，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盘点。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嘞，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些新的餐厅还不错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嗯 嗯， 是吧？ 嗯， 之前咱说的少的，觉得2017年有了新发现的也可以说。 可以啊，可以啊。 是不是这也算新吗？ 对, 对 不对？甭管他什么时候开的。 每次量子他们来，我都觉得是新发现。 啊，是。说的大多数的都没吃过。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慢慢来吧。 是。 来，亮哥再来推荐。 Okay, 嗯。 再推荐啊。再推荐有一家也是类似于网红的哈 啊， 哎，但是前提条件真的还不错吗？ 啊，是真的不错，是真的不错。 因为现在一说是网红，都是打引号的，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好，来， 奈雪的茶 是喝奶茶的吗？ 对，喝它各种用茶调配的饮品， 所以比那个每天排队的那个比呢？ 比那个好喝。真的、 哦、真的呀， 比那个好喝。 为什么那个一直排队还？ 那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成本。 奈雪的茶，它最早它是从深圳开始做起来的。 嗯， 做了，它在深圳已经有多少家店了？很多很多家了，上百家了。 老早就听这个 啊，然后它现在开始往全国扩散，在北京开了，然后在西安、在武汉、在。上海都开了店了， 嗯， 啊，他这个全国这个扩张的第一站就是在北京，在那个大悦城， 嗯， 西单大悦城， 嗯， 哦，那还 啊，那边停车好一点，然后他呢，他主打的就是他的用茶调配的饮品，以及他做的那个面包叫软欧包，就是欧式面包，但他做的是软的， 嗯， 不是那种硬的。我感觉它的软欧班就是造型很好玩， 嗯， 比较吸引小朋友的那个注意力。我个人吃了，我觉得一般，不是特别好，但也不差。他们家的那个用茶配的各种饮料倒是挺好的， 嗯， 因为他们是专门去台湾啊，去全国各地啊， 嗯， 去采购那个茶，他们真的是采购茶，然后自己去勾兑。啊，自己去调配的这个茶，它不是那个就是买的成品那种， 嗯， 所以它做的还是不错的， 嗯， 我喝了几种，比如说它的那个奶盖茶， 嗯， 奶盖茶，还有它的那个叫，叫什么，什么的，什么的草莓来着？ 霸气芝士草莓， 啊，霸气草莓，对，霸气草莓， 名字起的， 啊，霸气橙子，啊， 怎么霸气了呢？ 是因为那碗 草莓搁的多。 它里面它确实搁了很多橙子和草莓，嗯，然后那个，那个味道，确实 分区 的啊，挺像的。 中间那区是冰沙和草莓混在一起的， 啊， 底下是那个草莓的汁儿，上面是那大厚奶盖， 啊，明白了。 哎，做的挺好的， 对， 然后它那个奶盖我一喝，确实很细滑， 嗯， 很好。 所以其实还是它这个材料用的好， 对 对， 就是材料用的好， 嗯。而且它跟那个网红店比， 嗯， 就你说一直排队的那个比啊，它比那个稍微清新一些， 嗯， 就那个吧有点猛， 嗯， 你第一次喝你就哎挺好喝的呀， 嗯， 但是说句实话你要喝多了吧就会，幸亏能排队稍微严格一下时间哈， 嗯， 要不你要是一直喝的话就会有点， 淘宝上有代购的 啊，是太贵， 嗯， 得150一杯吧，得 300多， 我的天哪， 嗯， 太 是黄牛价， 对啊，黄牛价就是代购， 但是据说那里边咖啡因含量特别高，喝了对身体不好， 嗯， 完了， 好，还是去姐夫那儿吧，嗯，这个确实好吃， 嗯， 不错啊，可以去尝一尝。确实不错， 小胖是属于只要是说甜的东西， 嗯， 就是 都喜欢， 都行，都可以聊。 也是上一次去看， 然后就看，哎，觉得还行，因为就是从他们家的那个奶盖出来之后，现在全都奶盖了，全都带盖， 是 哪儿都带盖，那个连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凑，特别凑合那个火锅，就开始自己做奶茶，上面都带盖， 哇 啊！但是完全是就不， 哎，我昨天在那个魏从山海看到他一款奶茶，然后上面那盖是这样的，就那杯子上面多出来那么一块泡沫那个盖， 哦， 我说怎么做的？我估计他是有一个模具，然后做好以后拿掉，就感觉像凭空多出来一块， 有可能。 你们知道北京最早做奶盖茶的是哪家店吗？最早最早，在这些网红店还没出生之前， 毅力， 你是你的 三元， 嗯，这个这家店1月28号要关门了 啊，哪儿啊？ 叫 Coffee de Sofa， 沙发上的咖啡。 哦，知道了，那不是蛋蛋 啊，蛋蛋的那个店要关门了。 你是说银锭桥那家店吗？ 对对对对， 啊， 为什么呀？啊。 然后他们家是我喝的最早的奶盖茶。 哦， 嗯， 放心吧，就是好的作品或者好的美食，因为种种原因，他可能关了，他可能会选一个新的地方，他还会再重张开业的，这个 是 没问题的，放心吧。 是是是， 对， 今天其实聊得特别彻底。还没聊完，我们应该开始喝饮料了，是吧？你那甜品应该放在现在说。 哎呀，真是，啊， 是不是？ 嗯， 来吧，咱回归主食，好不好？回点主菜，来点大菜， 来点肉。 确实，年夜饭该定了。如果推荐的这些馆子恰巧年夜饭也有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订个年夜饭，也是不错的。 嗯 嗯， 有吗？有 年夜饭呀？ 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他就是这么说， 对， 因为他刚刚讲说不一定是北京厨房刚讲了呀，不一定新开，但是新发现， 对， 我可以说一个就是专门吃烤肉的店，亮哥也去过， 哦，我知道了， 叫平安道， 嗯， 是在那个望京那边， 嗯， 它的肉是全部都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黑毛和牛， 嗯， 所以那个它是按照牛的不同部位然后来分割那个肉的，烤就是用背长炭烤那个烤网在上面烤， 嗯， 你可以选比如说五成啊七成啊，这样吃着特别过瘾，而且那个肉也没有它不会事先经过调味，就是纯那个肉的原汁原味， 都是不腌制的肉， 对对对，所以其实对肉的品质要求也很高，性价比也很高，人均大概200左右吧。 哦，那还不错。 那你想， 反正我觉得人均200能吃到那种品质的肉， 对对对， 相当不错。 对对对， 还不错。 它是开了有3年了吧，但是说实话就是只是那个区域的人比较了解嘛，再往外边的人我觉得还是像我是今年新发现的，对对对。 哎，说到这个肉，今年的去年美国肉进入中国市场了， 嗯， 这个好多馆子也开始用美国肉了， 嗯， 就是它的那个单子上你能看到， 对， 亮哥吃完美国肉和之前的比较有名的这几款肉的话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 美国肉吧就是比较符合美国人的那种习惯， 嗯， 他们吃肉的习惯就是说我需要纤维粗的， 有嚼劲， 我需要有嚼劲的，我需要牛味十足的啊，像那种什么和牛的那种那个脂肪花纹那种， 哎， 不行，那个， 哎， 那个 有嚼劲儿， 吃一口很香，吃第二口腻了， 对， 吃不下去了， 嗯， 我就要有肉味的， 嗯， 就是那个看不出什么脂肪来，但是你烤肉香十足的这种肉， 嗯， 啊，这是美国人喜欢的， 嗯， 所以那个去年也开了不少这样的店， 嗯， 那个在红街那儿开的那家叫什么什么百合来着。 什么 香水百合有这首歌， 不是香水百合，它 我没吃过那 四个字叫丽丝百合还是什么，反正那个老板跟我介绍了他们那是店名是怎么来的，我听了我直犯晕，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叫什么什么百合居然是一个烤肉店啊，他是用的美国牛肉啊，然后他烤的也不错， 那个莫尔顿也是美国牛肉， 莫尔顿 有可以选， 他今年有加了美国牛， 对对对，好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致的再聊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等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盘点一下2017这个新发现的一些店，我们可以改一下话题了，新发现的一些店也是值得，如果您没去过值得您种草的那些店，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特别好，刚刚有朋友说了，说周一别老推荐馆子，推荐一些玩的事儿啊。这个我爱曼联888直接推荐了一个一天啊，不，两天也可以啊。人家推荐了红顺楼，廊坊清真做的最好的菜了。哎呀，那涮肉啊，清真菜啊都不错，尤其是羊肉串和砂锅羊肉，真是绝了。吃完您顺便逛逛武清的奥特莱斯， 嗯， 晚上拉点碗去南楼吃个煎饼，一个美好的周末。就这样过度过了，嗯，挺好， 好天津啊，嗯，这感觉 是啊，嗯，不错。这个 Daisy 也推荐了，推荐朝阳大悦城57度香，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嗯，好，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北京城帮您搜索这些好吃的啊，当然外地的也可以，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了潮汕那个牛肉火锅， 火锅 有人说那个天津有一个叫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就不错。 嗯，好吧， 嗯， 可以，要么种草啊， 种草， 下次去天津出差，你可以尝尝。 反正最近我听说天津有一个那个， 嗯， 叫董事儿啊，还是叫老伴儿啊？董事儿，董事儿在咱那儿不是开的是北京菜嘛？ 嗯， 在天津开了一个涮锅。 哦，我以为在那儿开的天津菜呢。 哎，没， 也叫董事儿吗？ 也叫董事儿， 哦， 啊，就在那边开的啊，据说也不错， 是吗？ 对， 董事儿吗？ 懂事儿 啊，哦，好吧， 哎，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美食达人春雷， 大家好，我是刘春雷， 还有呢就是亮哥，欢迎亮哥， 大家好，我是洪亮， 谁先来，谁继续来吧， 嗯， 我继续说那个朝北大悦城吧， 好呀， 虽然那地儿真是没法停车， 但是好吃的多是吗？ 对， 你要去的话可以这样啊， 嗯， 一般上午最好在11点之前去。 嗯， 有的是地儿停车 啊，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之后就不好说了。 而且周末最好别来， 是周末也肯定，哦。 我是有一次是周末的晚上，带着我老丈人过去吃饭，给他过生日。好家伙，那个我那个停车到了 B2了，我说哪有这地方停车？去 B3，好，我就开到 B3了。我到了 B3，问去哪停车？去 B2，又给我支回去了。啊，然后我就让那个我老丈人他们先去占座去。我说我继续绕两圈，哎，终于找着一地方停车了。 生意很火， 对， 确实很火。 那次去给我老丈人过生日是去了哪家呢？叫牛角。 哦， 啊， 牛角 啊，牛角它是在日本那边就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吃烤肉的地方。 对， 啊，开了很多很多家店。 是在北京吗？ 哦， 开很多店， 在日本啊， 哦， 在北京这是第一家。 嗯， 啊，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它，用的肉都还不错，因为它在北京它用不到日本肉嘛，它用的是那个美国肉还有澳洲肉，然后它呢是，它那个篦子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啊，你烤一看黑了，我给你换个篦子吧，又换一个篦子。啊，然后那个篦子就扔一边去了。 天哪！ 啊， 刷这个的工人可真辛苦。 不刷，这就一次性的，就扔了。 扔了。 天哪！ 那篦子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金属的。 那不可惜了。 啊，就是啊。 哎呀，羊毛出在 对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点资源浪费的感觉。 都费心了， 肉 回收的 做的不错， 嗯， 啊，然后那个吃的挺好。 嗯。 所以我专门就是带我老丈人还去吃了一次， 哦，他们家拉面怎么样？ 他们家拉，哎，你说对了，他们家拉面还不错。 嗯， 在平均线以上吧。 哦，那还不错 啊，不算特别好，但是也还不错。 不，那如果我去，嗯，我就吃拉面，他不会赶我出来吧？ 啊，不会不会。 哦，那就行，那就行，嗯。 然后另外一家呢，也是另外一家是，做创意菜的。 也在朝阳， 也在朝北大悦城， 哦， 叫觅食。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哎，你怎么知道的？ 是川菜吗？ 不是，它是创意菜，就是各种风格都有。 中餐创意吧。 中餐创意吧，嗯，它是，就是有很多种那个比较混搭的菜，但是我觉得呢，它做的最 最不混搭的菜我最喜欢吃，炒饼。 哦，是素的炒饼吗？ 哎、啊，素炒饼， 哦、 哎，做的挺好吃的。 哦、 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也是一些就是比如说中式的菜，他用西式的摆盘，再怎么做的，都还不错。 嗯，贵吗？ 人均一两百块钱吧。 哦， 嗯，还可以， 好吧， 嗯， 多好。 嗯， 光那么高大上的地方， 嗯， 推荐的店也特别好。 嗯， 没地儿停车 啊，是， 嗯， 去牛角吃个拉面，去那儿吃个炒饼，感觉哎，你是去哪儿吃饭来的？哦，好，哎，我去那边去朝北啊，每次去我去的，因为机会也不多，总共去过四五次，每次只在 Tiago 吃，其他的都感觉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似的。 你好好专一呀、啊， 真的，你就是每次都转。 其实我理解他的感受，我住在那儿离那儿很近，我走路到他家也就15分钟。 嗯， 但是我每次去约人在那儿吃饭，基本上就那两三家。 嗯， 其实他对外就是长沙大悦城，大家都觉得都是吃的、 嗯。 可是真正的咱们就是跟这个美食经常打交道的人、 嗯、 去的时候，你反而选不出来想吃的地方。 嗯， 我觉得金鼎轩对我来讲像食堂一样的一个安全感很强的一个地方， 就怎么点都不错。 对，就你不会很差、嗯、也不会特别惊喜的那种、 哦、 但是很多餐厅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是个坑、 哦、 所以还不如不去。 那个说到 Tiago 了，那个 Tiago 去年开了一个高端的品牌， 嗯， 叫和， 嗯， 那字儿我不认识。 和认识了哈， 我真不认识，怎么写？你说 是 吗？ 上面一个禾苗的禾，底下一个器皿的皿。 啊， 是也是开在那他那子品牌斜对面那个、 啊？不是，他开在中粮广场、 那个、 游园惊梦的对面。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他 对 面 啊, 对、哦、啊，那是他的高端品牌是吗？ 对，他的高端品牌。 哦、 啊，他中午是商务套餐。 嗯 啊，那个晚上是那个就是零点的。 嗯 啊，做的意大利菜 是 啊，然后据说他们那个。就是禾在装修的时候， 嗯， 那个游园惊梦的老板就经常给那个禾的老板送快餐过去，来给对面送一份那个生煎包，送一份鸭血粉丝汤， 诚心。哎，那我都不明白了，就是朝北的 Tiago， 他跟那边的那个禾， 他菜单都不一样。 哦，是菜单都不一样， 菜单 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是。嗯，都是意大利菜，只不过是一个高端的、 嗯、 一个人相对、 啊、不是 接地气的。 你看和最贵的肉应该能有400多还是300多了， 嗯、 但是提亚狗最贵的也就是200出个小头、 哦， 那是最贵的，而且战斧才多少钱呀、 啊？ 提亚狗的战斧就很便宜、 嗯， 很便宜，所以去那边吃就是 我觉得吃个痛快来。 哎，对对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基本上全点过，就没有什么说太难吃的菜， 嗯、 都还不错、 嗯。他那甜品呢？ 甜品也还行，就那提拉米苏就是一堆放在那儿，就跟、啊、还蛮甜的。 不是，你这手势太 就是跟和稀泥一样啊，就啪往上一啪， 霸气的 啪往上一啪，然后但是吃起来还觉得蛮爽的、嗯、那种感觉。 看视频直播的就能看见下脚背这动作， 没有食欲 看完了。好吧，咱们再来回答一下问题啊。吴杰说了、 嗯， 请问你们知道石景山或者门头沟有什么不错的北京菜吗？带包间的。 这个 那个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对面有个小馆子，我好多年前去的，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嗯嗯， 那家是吃烙饼卷带鱼的。 哦、 啊， 但是名字也忘了是吧？ 就叫烙饼卷带鱼。 真的假的、 哎？真的， 哎，不是改名了 就 是没了，我跟你说，真的。 当然，西边好吃的饭馆其实还是有， 嗯、 真是还是有。但是呢，只不过你比如说像亮子呀，因为他上班的地方是在东边， 对， 所以他相对对东边比较熟悉的。 对， 包括小胖呢，比如说他住在南边，可能对南边有一些吃饭的地方也比较熟悉。他大概是这么去分片。你比如像西边耳熟能详的那些饭馆，你比如说像大董啊什么的，他在西边都有分店。 嗯、 然后再比如说像那家小馆， 嗯、 在香山底下，他也有分店。 对， 对吧？然后再比如说石景山那边。专门有一条就在台湾街的边上、 嗯、 专门有一条吃饭的街，比如说那边有什么旺顺阁呀、啊、什么的，哦，好多饭馆都连成串了、 嗯、 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的金鼎街呀，这一条街全是饭馆、 嗯、 也都还是不错、 嗯、 但是不是北京菜这个就单说了。 嗯， 这个玉指说了，那个叫家门口烙饼卷带鱼 啊，家门口啊， 一说舅舅， 我就记住后几个字儿、嗯。 但是记着也没用了。卢杰说了，已经关了， 好吧， 嗯， 可惜了。 哎，就说句实话，真的西城我们得好好开发开发。 嗯， 哎，不过你一个住西城的，你连西城有好馆子你都不知道啊？ 我住西城吧，你看我平常在东边上班，下了班在东边吃。 对，活动范围可能、嗯。 然后周末回家陪儿子，我在家做饭。 哦， 是 啊，偶尔就是。比如说一高兴了说走咱出去吃，你看我还跑到东边来了，跑到朝北大悦城，好家伙那堵车堵的我，哎，所以西边有好餐馆， 肯定有， 真的不多， 对对对、嗯、对，我知道的一个都是很早之前去的， 嗯， 那是叫百姓大厨房，他们家做的卤肉、 啊、那是西南四环， 对西、嗯、对，也是靠南， 离我们家还比较远， 是吧， 嗯，那是做东北菜的， 对，做东北菜的， 他们家的那个卤肉啊，还有扒猪脸啊，还有那个大鱼头啊，都做的不错， 都做的很好， 只有一样没做好， 哪个呀， 锅包肉， 锅包肉，哎，但是他们有那个烧肉条，你吃了吗？ 烧肉条我吃了， 还行， 还行， 对， 比锅包肉强， 比锅包肉强，对对对，嗯。 宝泰说了，哎，石景山北京菜有一个，怎么点都好吃的， 嗯、 叫天河城。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字儿在这儿是念成对还是念 都行， 对吧？ 反正就是跟那盛永兴是一个、嗯、 是，还是天河盛、嗯，我不知道怎么念的对。他说这个还不错， 嗯， 在石景山。 嗯、好，嗯，这个来吧，咱们回答完了各位的问题，我们接着让这个春雷。 哎， 再推荐个别的， 别的呀，我想想啊， 你们女生喜欢的， 女生喜欢的就是要好看，还要好吃， 也、yeah, 还得服务好， 没错。 嗯，我想想，莆田应该还不错吧？ 哦，莆田 啊，国贸那边开了一家， 嗯、 对对对、 嗯， 他最初第一家是在伊迪港嘛、 嗯， 后来去年刚刚开的是在国贸那家。 嗯、 我觉得莆田的菜呢，它因为是南方菜系嘛，所以就是蛮温和的。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是挺打眼的，年轻人会很喜欢。然后服务很好，毕竟也是米其林的水准嘛。 嗯、 然后它旁边的那个鼎泰丰也不错呀，也是新开的。鼎泰丰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标准化做的是最好的，服务也是最好的。 嗯、 所以我觉得，要是说、没有更多的猎奇的心理的话，这两家还是非常保险的。 对， 嗯， 对 对。 莆田那个什么时候都火，哦、 是老排队， 那个、对， 一百秒黄鱼 啊，对，那个是 人居蛏子。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烂糊糊一样的、嗯、里边有各种海鲜肠海肠什么的，然后加那个粉条做的 锅边糊， 是吧，那个好难看但是很好吃， 好难看。 我怎么最爱吃的是他们家做那榴莲呢， 甜品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就那榴， 可能他用的榴莲好， 哦，就那个很惊艳 啊、 嗯、那个不错。 嗯， 其实他家的用料啊什么都还不错，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啊。 对， 嗯 你要这么推荐的话，其实还挺好推荐的。 是啊， 国贸东配楼都是去年刚盖的，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里面也有雷区， 啊，雷区还蛮多的， 对 吧, 对 吧？ 还蛮多的。 当然了，也要谢谢住在西边的朋友帮我们出一些点子啊。 嗯， 老树皮说，香山那家小馆已经关了。就那 家、 哦、 那 家、 啊、 哎，对对对、 哦， 但是我知道香山底下它不是有两家的吗？ 嗯， 嗯，一家是他们家宅子自己弄的，那家还有一家 盛宴还在， 对，还有一家盛宴，我不知道是哪家关了， 哦、 反正人说反正关了一个啊。 嗯、 另外呢，行藏啊，他说门头沟百花人家，反正百花人家我听说， 百花人家是比较有名的那个农家菜， 哎、对, 对, 对, 对、 嗯， 包括据说早点什么的、 嗯、 量很大。 嗯，嗯 说石景山梅州东坡。 嗯、 但是不算是北京菜啊， 对， 但是也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嗯、 对 ，DH 范也说了，弯收路那个总后勤部后边西墙有一个安徽的土家菜，相当好吃。 嗯， 哦， 你看，就是不知道。你看 ，Sam 也说了，推荐一个老北京人开的一个清真小馆子吧，叫大义烤鸡，里边有清真的小吃特别多，烤鸡和烤鸡腿特不错，在牛街的一个小区里边。 哦， 嗯，看上去、听上去不错。 对，这个别多说啊，改天去尝尝。 嗯， 这个 Mr. 陈说了，石景山那边哦，这是也是推荐说在万达南边那边的那家小馆儿。 对， 嗯 嗯， 就这个确实是有，就在国际台斜对面嘛。 对， 哎，这个是一直有。 哎，所以你说新的馆子，其实大多数还是集中在东边。啊、 对， 大多数都还是集中在东边。 东边多， 对，好吧，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跟大家搜寻啊。我们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下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 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甲板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要不把2017先放一放，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的要求说的对，就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得推荐的是值得去的餐厅，对吧？这个您其实搜罗一下，就可能也就差不多那么多了，包括还有很多可能我们都还没发现的， 对， 没去过的，对吧？等着去发现。所以2018有没有什么我想去的馆子，包括其他的城市的也可以啊。 对，就是小胖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像 期待的， 哎，对，比如说在你心里也种了草了，你希望比如说出差也好啊，休假也好，去到那儿我就能拔草， 哎， 是这个意思。 我期待北京的好酒好菜。 哦，要开了。 要开， 好酒好菜要开，他现在的预计是这个月底，我估计还得往后一点。 嗯， 反正你不管怎么再往后推吧，今年年初得开吧。 对对对对， 开在哪个位置？ 开在王府井，王府井那个、 啊、那个中环是吗？ 啊、中环之夜。 哦，是好酒好菜，这太笼统了。 是嗯， 介绍一下呗。 就是他是广州， 他是那个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厨师叫蔡浩，啊，他呢以前呢是在上海做菜，后来他回到广州以后开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叫好酒好菜工作室。那个菜呢是姓蔡的菜。然后呢他又在香港开了一家好酒好菜。就是广州一家，香港一家。这两家我都去过。啊，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因为好酒好菜蔡浩他本身呢他是学化学的。他觉得烹饪 好跳跃，说心里话 啊，他觉得 一个学化学的自己弄工作室做饭还挺害怕的，我觉得。 他觉得烹饪啊，实际上就可以分解成 N 个动作。 哦， 你这个食材在多少度的状态下保持多长时间， 嗯， 然后改成多少度多长时间，再改成多少度多长时间，这就是我做菜的过程。 明白明白。 但是在西餐里边，像米其林的一些就是他们常用的一些最新的，像低温烘焙啊， 分子料理 啊，然后那个分子料理啊，都是化学里面出来的。 对，所以呢，他呢做菜呢，他第一个他特别喜欢用高压锅。 嗯， 他说高压锅特别适合我，比如说我要把这个食材我在150度底下保持20分钟。那么这个高压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器皿， 比电饭煲来的好 啊。对，然后呢，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150度底下保持20分钟以后，我马上变成0度，保持2个小时，那就马上放到冰箱里去。 嗯 啊，然后再回来再用这个火烤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把一道菜分解成若干个动作。 嗯， 然后呢，他做的炒菜有不多。很少有那个爆炒的菜，它基本上就是炖煮，它是以潮州菜做基础的一些精细的菜， 是比如说煲汤啊等等这些， 对，煲煮炖这样的比较多。哦，啊，比如说它最有名的一道菜叫脆皮婆参， 吃 就是一个大海参，那个婆参是很大的一个海参，它把它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它通过它的办法把它做的。就是口感是香糯的，都粘牙了那种糯的。 我的天啊！ 然后他再拿那个 喷枪在外面噗喷一下， 焦一点， 外面是脆的，叫脆皮薄参，就是外面焦脆，里面是软糯，然后粘牙的那种软糯，这是它的脆皮薄参，然后它是用高汤慢慢煨进去的，所以那个薄参整个都入味了。然后呢，还有个比较简单的菜啊，胡萝卜。 胡萝卜怎么做？ 它胡萝卜是先把它给入味儿，就是拿高汤入这个味儿，入到胡萝卜里去。 但是要入了的话，那胡萝卜的这已经很软了 啊！你听我说完，第一步入味儿，第二步去味儿，去胡萝卜本身的那种味儿。 啊，明白。 有很多人不喜欢吃。然后呢，第三步定型，就是把它又定型成一个胡萝卜那个模样。 哦，重新造型。 哎，对，它最后你看着还是一根胡萝卜，吃起来呢，有点像就是饱含了高汤的红薯。 哦，那就完全脱离了胡萝卜的味儿。 那它没有胡萝卜味儿了， 只不过那形是胡萝卜， 形还是胡萝卜。 哦， 就是它做类似于这样的菜。 哦， 就有点像偏西餐的一些理论。 哎，有很多西餐菜，比如说他也做油封鸭，他也做那个烤猪腿也做这些菜， 挺大胆的。 好，这个地儿，快开了是吧？ 就是等着他呢，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呢？ 应该快开了，近三个月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节后嘛，节后应该会开。好酒好菜， 好酒好菜， 好好好。 好，这也是我2018年的愿望。记得带上我，好不好？ 好。 哎，春雷呢？ 我觉得那个有一家一座一望快开了，在 SKP 六层。 这云南菜。 云南菜现在正在装修当中，感觉应该节后肯定差不多了。 真的，一座一望我从来没吃过， 但 是我身边很多人都 听很多次， 是 吧？是 的，是的。 一座一望是一个江苏人做的那个 云南菜，但是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云南人了， 半个云南人了。他经常云南到处去跑，到处去找食材， 明白？就近采风嘛。 比如说他那有次来了一个厨师，有个厨师是佤族的，说你会做什么？说我会做漆油鸡，就是他们佤族的一种漆油，像就一小块的肥皂似的那种油， 特色美食。 哎，然后拿它炖鸡，说我就会做这一道菜，然后那个老板就把他收下来了，说你就给我做漆油鸡。啊，然后他们一座一望的菜单上就多了一道叫漆油鸡。 我跟那个老板去过一次云南，就是去找食材，当时特别辛苦，真的是8天，每天早上差不多6点起来，然后就开始上路，吃完早餐就上路，基本上就是在大山里不停地翻越大山。因为我去了以后，我回来才发现，就是咱们以前啊就觉得在北京或者在大城市里吃到的云南餐厅都是就是好多云南菜，然后我们就以为到了丽江比如说我就能吃到这些菜，但是你会发现你每到一个地方可能只能吃到其中的一道菜， 对， 然后你想吃到另一道菜你就再翻越几座大山，然后驾车几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再吃到一道菜。 好， 好吧，这个我们畅想了一下2018啊，2018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是的， 还有很多的 东西没有吃过， 是的，还有很多的馆子要拔草啊，希望我们2018干吃不胖，特别棒， 怎么可能 啊？好吧，啊， 你看你亮哥， 希望 我就是典型的吃出工伤来了， 希望亮哥身体健康。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谢谢春雷，谢谢亮哥，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由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为我们带来的一档非常非常好听的、非常有深度的一个节目，名字叫做《打开文化之门》。都是你，却好陌生的情愫，感觉渐渐清楚。 这一刻统统停住， 尽管爱情充满了 变数， 그대사랑해， 只要我爱你 my baby。 街边的模糊，一步步跨越了模糊， 陌生的